伴孩子成长，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，您做到了吗？ 关于历史，知识入穴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张良死了之后，就像一阵瘟疫似的，大汉王朝的重臣纷纷步张良的后尘而去。首先是一代武将樊哙紧跟着张良去了，接着曹参也不甘落后。汉惠帝五年八月，曹参病逝。曹参死后，谁来接替他的位置成了一个大难题。按照当年刘邦的遗嘱，曹参之后可用王陵为相。如果刘邦就只有这么一句话也好，直接把王陵推上相国的位置就行了。但问题是，当时病危中的刘邦还补充了一个附加条件，然王陵稍显于职，不能独任，需用陈平辅之。而陈平治世有余，厚道不足，最好兼用周勃。这句话虽然看起来有好几个转折点，但刘邦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，这一届的相国要么不上，一上就得三个同时上，王陵、陈平、周勃一个都不能少。关于这件事儿，吕后和刘盈进行了一次商榷，结果是把周勃安排在太尉的位置上，再把相国称呼改成另一种称呼，丞相。而丞相的位置设左丞相和右丞相，以便把王陵和陈平两个人同时都安排上。任命通知书下达以后，结果是王陵任左丞相，陈平任右丞相，周勃任太尉。好了，丞相的事儿总算是这样搞定了。时光荏苒，春去秋来，张皇后已经由10岁变成13岁了。这个时候的张皇后已经发育成熟，是一个大女人了。这几年吕后对刘盈什么也不关心，却很关心张皇后的肚子，每次都问相同的一句话，你的肚子啥时候能大起来呢？可是欲速则不达，就在吕后着急的时候，张皇后偏偏就是不给面子，肚子就是空空如也。吕后为了大汉江山的稳定，眼看再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她想出了聪明绝顶的一招。既然张皇后的肚子不争气，那就找其他肚子争气的女人去好了。如果非要把吕后的计谋说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话，那就只有四个字，借腹生子。于是乎，首先从后宫传来了一阵风，说皇后怀孕了。而对突然刮起的风来，众人自然议论纷纷， 总之就是一句话，对张皇后的怀孕这个事儿持着怀疑态度。风吹出以后，吕后自然也得让众人相信这不是空穴来风啊。于是他马上举行了盛大的家宴。在盛宴上，众嫔妃们都见皇后的肚子果然鼓起来了，对这个事儿的怀疑就大大减少了。几个月以后，张皇后生了一个大胖儿子，而与此同时，刘盈后宫中一个怀孕十个月正要临产的宫女离奇失踪了。那失踪的原因很简单，张皇后的儿子和她的儿子是同一个人，两母生一子，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啊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得除去一个母亲呢。这个姓陈的宫女当天生下一个胖胖男孩之后，她还来不及为初为人母而高兴呢，就被吕后送来的一碗参汤给解决了。随后她的儿子马上就变成了张皇后的儿子，就这样，张皇后借腹生子的事儿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就在吕后用妙计为张皇后生下一个太子之后，刘盈并没有因为喜事而高兴，相反的，他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自从他当上皇帝之后，由于他的仁慈和善良，朝中大权一直都由吕后掌握，而刘盈只有在为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时候才会和吕后发生一些小冲突。当然，冲突的最后，小事儿或者说无关紧要的事儿都是他赢，而大事或者说有政治价值的事都是吕后赢了。赵王他想保护，结果自己亲自出马，对赵王陪吃陪喝陪睡了近一个月，赵王还是没能逃出吕后的魔掌。这件事的失利对刘盈的打击是巨大的，从此他有点心灰意冷。随后太后把赵王的母亲戚姬弄成了人质，看完人质表演之后，刘盈更加的失落。从此，刘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，朝廷大事就彻底交给了吕后来全权处理。如果仅仅是这些，刘盈倒并不是看得很重。毕竟经过了这么多的风雨，他看淡了权力，看淡了名声，看淡了一切。可是，吕后和沈亦基通奸的事儿，他却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才会把沈亦基直接捉拿入狱，把吕后惊得心口直打颤。他不得不正视自己这个儿子，他发现了，原来自己的儿子也有这么强悍的一面呢。就在吕后无计可施的时候，也算是沈亦基命不该绝，白道黑道通吃的朱建妙手为他解了围。捉奸一事失败以后，刘盈知道他一生中最正义的表演结束了，从此他再也没有这样的表演机会了。事实上也的确如此，沈亦基出来以后，吕后和他的关系更加如胶似漆了。也许沈亦基被关在牢里的日子更让吕后觉得人生苦短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于是他立即行动，把沈亦基直接招入后宫，两个人整天都厮守在一起。而刘盈此时只好每天去看望吕后，去做毫无意义的督察工作。而吕后为了分散刘盈的注意力，也给他安排了10岁的张皇后嫁给他。 直到成功地生出一个儿子来。可是刘莹并不快乐，张良、曹参、樊哙这些国家栋梁先后归西以后，他有一种岁月催人老的感慨。虽然这样的感慨对于一个才24岁的人来说不免太早了一点，但刘莹就是刘莹，他此时这样感慨却是心里边的真实感受。刘莹他在感慨，而老天却在感叹。公元前188年正月初一，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春节，正是举家团圆、阖家欢乐的时候。可就是在这一天，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这原本是一个大晴天，金黄的太阳露着笑脸挂在天空上，人们在太阳下放鞭炮的放鞭炮，玩耍的玩耍，气氛很是融洽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间就变了天了，笼罩在一片乌云密布当中。有人就喊着，不好啦，天狗要吃太阳啦。当然了，大家并没有慌张，而是搬出家里的所有的坛坛罐罐，敲打着想赶走天狗，还天下一个金黄的太阳。也不知道是众人敲的声音起了作用，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，总之这一次天狗只把太阳吞了一半就又吐了出来，随即天狗迅速消失了。当然天狗临走前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，我还会来的，你们等着瞧吧。果然只过了4个多月，5月29日那天也是中午时分，这回天狗出现以后根本没有理会人们拼命的叫喊和敲打，把整个太阳都给吞了。天空顿时全都变了，变天后的连锁反应是真龙天子刘盈也变了，变得弱不禁风，骨瘦如柴，只能躺在床上了。原来就在张皇后坐月子生太子的时候，刘盈却每天都酗酒纵色，这让他原本就不太好的身体变成了这样。当然刘盈的最根本目的可能是要报复吕后，只不过他选择的这个报复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道理很简单，就算你对吕后不满，就算你眼里容不得沈亦基这颗沙子，但你用这样自残的方式来报复，那最终是害人先害己呀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可惜当时的刘盈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或者说当他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已经晚了。刘盈的病情恶化之后，张皇后每天都泪水连连。对于只有14岁的她来说，皇帝一旦有个三长两短，她这个明媒正娶的皇后就意味着要守一辈子的活寡呀。而此时的刘盈又怎么能体会到皇后心里的苦呢？她正在做她的一帘幽梦呢。什么赵王，什么戚夫人，这两个他当年引为自救的人，他时常能梦到。当然这样的幽梦最好少做，因为每每这样的梦之后，不是大呼小叫就是大汗淋漓。当然刘盈并没能够痛苦很长时间，因为他很快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汉惠帝7年8月12日，刘盈病逝。 刘盈英年早逝之后，朝中陷入了一片悲伤的海洋。几乎所有人都为这个善良而纯洁的皇帝感到惋惜和悲悯，唯独吕后心里边有悲苦却说不出来。对于吕后来说，她唯一的儿子死了，这剩下老的老小的小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而他吕家人又都势单力薄，他在悲痛儿子的时候，更担心的是朝中政权的稳定。都说危难之时见人心，作为二进宫的陈平，他当年从项羽手下转投到刘邦手下，后来又得到了重用，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总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妙手回春的作用。这次他同样也不例外，他通过察言观色，通过心理学分析，找出了吕后欲哭无泪的症状之后，来了个对症下药。他下的不是一般的药，而是两个人，吕台和吕产。吕台和吕产都是吕后的侄子。他提议是这样的，为了宫中的安全，请求太后封吕台、吕产为大将，统帅南北两军。面对陈平的奏折，吕后心里边感叹呢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陈平也。于是他连必要的客套都免了，直接就准奏。吕产管南进军，职责是负责宫中安全保卫工作。吕台管北进军，负责京城的保卫工作。这一招果然够绝的，吕后顿时就吃了一颗定心丸。可是陈平没想到的是，人的贪婪是无止境的。封吕台、吕产为京城南北禁军统领，这竟成了吕后打造吕氏天下的第一步棋。此后的吕后极力想打造吕氏春秋，而要完成这一宏伟计划，首先得把吕家人封王才行。但关键时刻，刘邦临终前搞的那一套看似儿戏般的拜把子喝血酒起了作用了。事实证明，刘邦的高瞻远瞩果然是无人能及呀。非刘氏而亡，天下人共诛之。这个歃血同盟就像如来佛祖的魔咒一样，成了吕后填满玉壑的拦路虎、绊脚石。如何让吕台、吕产这些他的亲侄子称王，这成了吕后的一大难题。难归难，但吕后也知道，如果能把朝中三位重量级人物王陵、陈平、周勃给搞定了，吕家人封王那就易如反掌了。鉴于陈平识时务地主动提出重用吕家人，陈平这一关算是不攻自破了。周勃这个人虽然正直，但还是好说话的，而且权位相对于王陵和陈平来说又要低一些。因此现在只要搞定王陵就行了。于是吕后把王陵叫到宫中，说出了想封吕台和吕产为王的想法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王陵一点都没给吕后面子，他想都没想就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吕后的意思。其实他也没说什么，只是搬出刘邦当年留下的马血盟誓，非刘氏而亡者，天下人得而诛之。吕后想封吕家人为王，最忌讳的就是这个歃血同盟。 偏偏这个亡灵毫不识抬举啊，哪壶不开他提哪壶。吕后那张脸阴沉的都快拧出水来了，却又不好当场发作，大义凛然的亡灵还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，就是对吕后来了一个拂袖而去。这一下可激怒了吕后了，他决定拿亡灵开刀了。当然鉴于亡灵有刘邦当年指定的丞相继承人人选这么一把尚方宝剑，如果直接撤了他的职位，于情于理来说都说不过去，这样无勇无谋的事儿，吕后是不会做的。明的不做，那就来暗的。他对王陵的职务来了个变通，拜王陵为太傅，免去其丞相职务，名声暗降。这吕后的招果然是高明。面对吕后的出招，王陵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也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什么太傅啊，这明摆着是一个挂名的悬空的职务啊。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于是王陵以身体欠佳为理由愤然辞职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。万象众生，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。每天12点到12点半 ,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天气的出现，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，主动减排，从我做起，建设美丽首都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

吕后马上就在王陵的辞职信上批复了。而空出来的右丞相职务，吕后没再搞招聘会，而是直接就给了他的老情人沈亦基。要想打造吕氏春秋，朝中的重要职务那就得都是自己人来把关才行啊。圣旨摘录为下：拜原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，拜沈亦基为左丞相。按理说圣旨都是简短的，但这一次却不一样，后边还有批注：右丞相不参与朝政，只是管理宫中杂事。说白了，陈平的右丞相相当于郎中的职务。于是乎，朝中大事都是左丞相沈亦基说了算，而沈亦基又是太后说了算。这样大家就都明白了吧，吕后够厉害。当然沈亦基不是吃素的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他一上任就开始排除异己，提出了三个凡事：凡是不忠于朝廷的一律撤职，凡是不听他和吕后话的一律下岗，凡是看着不顺眼的一律退休。而御史大夫赵尧就有幸成了沈亦基第一个开涮的对象。赵尧犯了什么罪呢？沈亦基给他定的罪是趾高气扬，看着不爽。太后立刻就给情人出气了，撤了赵尧的职务，让他沛县的亲信人物任敖走马上任。就这样，刘盈死后，太后通过培养亲信达到独揽大权的目的，把大汉江山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上。吕后极力打造的大汉吕氏春秋即将浮出水面。曾经有这样一句话：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这句话到了吕后那儿就变了：我吕家人不封王，谁能封王？王陵光荣地下岗离职以后，陈平和周勃碍于头上的乌纱帽，对吕后的所作所为是敢怒不敢言。而吕后投石问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之后，随后又进行了小试牛刀，追封太后之父临泗侯吕公为宣王，追封其兄周吕侯吕泽为道武王。虽然是追封已经死去的人为王，可是两王一封，天下哗然，各地民间团体纷纷来函，对吕后的公然违背歃血同盟的错误行为表示最严厉的谴责，呼吁吕后尽早停止这种错误的野蛮行为。面对铺天盖地的谴责声，吕后知道众怒不可为，他采用了迂回战术，首先做了一个悦民政策，取消了两大极刑：三族罪和妖言令。什么是三族罪呢？是指犯罪的人不但要株连九族，而且行刑是极其残忍，要先刺面、削鼻、砍去手脚四肢，把犯人折磨得生不如死之后，然后再动用鞭子，一鞭子一鞭子地把罪人鞭打致死。注意这个过程要掌握用鞭的力度，太快了，要一两鞭子就把犯人给打死了，会引起上级的不满，达不到杀鸡吓猴的效果。而如果太慢了，打了半天犯人还是呼吸均匀，并没有实现行刑的目的，这个刑罚鞭死犯人之后并没有就此结束，还要对犯人进行折磨，那就是砍下犯人的脑袋悬于高杆之上招摇过市，示众以后再把罪人的尸体切成肉块 撒向祖国的五湖四海，来个天葬。妖言令实际上是对天下百姓进行了禁口令，天下百姓只能对朝廷说好，什么大汉帝国万岁，什么吕后万岁。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要表扬的，是要升官发财的。而如果有说朝廷不好的，有不和谐的声音，对不起，你的口无遮拦惹祸了，因为你说坏话犯了诽谤罪。妖言惑众的诽谤罪一旦成立，对不起，你只能乖乖地待在家里边，并且长年累月地躺在床上了。原因很简单，被砍了双脚的人还能走路吗？一句话的代价可能要用一双脚来偿还，这就是妖言令，不简单吧。因此这两大对天下百姓来说深恶痛绝的极刑被废掉以后，天下人顿时对吕后歌功颂德起来，而关注吕后破例封侯的事儿就少了。堵住众人之口以后，吕后又想办法来堵住朝中人的嘴。于是他对刘邦现存的五个儿子都进行了王侯加封。刘江被封为淮阳王，刘不疑被封为衡山王，刘山被封为襄城侯，刘朝被封为智侯，刘武被封为湖关侯。拉拢了民心，又分封了刘邦的几个儿子之后，吕后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呐，他不再等了，接下来就该动真格的了。当然吕后在提出正式分封吕家人为王侯的时候，采用的是脑筋急转弯的战术，他没有直接来这些事儿，而是找了朝中一个叫张氏的大臣，由他负责去陈平那儿吹风，让识相的陈平提出来，那就名正言顺了。陈平是什么人呢？张氏的耳边风一吹之后，他马上就明白了，这是吕后的意思啊。当初王陵就是反对吕后分封吕台吕产为王，结果被结束了他光辉短暂的仕途。有了这个前车之鉴，陈平就真的是犯了难了。说实在的，他打心眼里不希望分封吕家的人为王，因为他的血液里也留有歃血同盟的血。可是吕后的淫威他又不是不知道，不达到目的绝不善罢甘休。于是他召集府中的门客来讨论这件事，最后的结论很简单，东风无力催花残。此时跟吕后公然作对，那就等于想赴王陵的后尘。陈平思来想去，最后没辙了，还是决定卑躬屈膝地迎合吕后。当然他还给了自己一个安慰自己的理由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于是陈平上奏说吕台护朝有功，应封王。吕后就等陈平来提这件事儿呢，于是吕台成了一个非刘氏王。鉴于当时天下各地都有封王了，这时候多了一个吕台，实际上已经超出封王的指标了。超标就超标，封地却是必不可少的，从其他的封王那儿挤挤吧。割齐地的济南郡为吕国，作为吕台的封邑。可怜的齐王就惨了，他的封地就大大缩水了。这齐地原本是刘邦的大儿子刘肥的领土， 当年去京城，在吕后的眼皮子底下大难不死的刘肥，回到自己的封地齐国以后，就一直噩梦不断，只活了几年就英年早逝了。刘肥的儿子少不经事，对封地的事儿自然是敢怒不敢言。可是所谓乐极生悲，也不知是不是刘邦当年的诅咒起了效果，吕台上任没多久就突然无病而终了。于是吕台的儿子吕嘉继承了父亲的封王。刘盈驾崩不久呢，鲁元公主也因为胸口疼撒手而去。吕后在深深体会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时，也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。站在人生的高峰上，他现在所能依靠的就是娘家的侄子们了。于是乎，他的侄子也都分封了。吕种被封为沛侯，吕平被封为伏柳侯，吕禄为胡陵侯，吕他为虞侯，吕更始为敖齐侯，吕奋为吕成侯。至此，吕后两个哥哥的儿子，也就是他的侄子们，个个都被封了侯。他的侄子们都没落下，但吕后还是疏漏了一个人，那就是他的亲妹妹吕须。眼见吕家人都得到了封号，吕须就再也坐不住了。他知道这么等下去，他等不起。于是他亲自进宫去向吕后讨说法了。当然，他既然是太后的亲妹妹，智商也不会低，名义上去讨，但说话还是挺有技巧的。到了吕后面前，他首先发出了感慨：臣一介布衣给太后请安了。吕后就皱了皱眉：什么布衣不布衣的，你这是啥子话呀？啊，在我们吕家，兄弟姐妹个个都比我强啊，他们封王封侯那是没得说了，现在连侄子们都青云直上，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。看来我呀，注定要将布衣进行到底了。吕后本来想安慰他几句，但他的话还没说出口呢，吕须早已经点好的眼药水发挥作用了，当下就是一阵泪满襟的表演。什么都不能打动吕后，唯独眼泪例外。吕后当即就把吕须封为灵光侯。就这样，朝廷实际上已经真正的成了吕家人的天下了，一个强大的吕氏春秋也正式形成了。俗话说，一家欢喜一家愁，吕家人都得到重用以后，自然个个欢天喜地。但刘家人却不干了，这天下本来就是刘邦打下来的，是不折不扣的刘氏江山呢，现在却变成吕氏天下了，那你说刘家人会服吗？于是刘家人对吕家人充满了敌意，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。手心也是肉，手背也是肉，说到底这刘家和吕家都是一家人呢。吕后虽然骨子里希望刘氏越衰弱越好，但为了不让吕刘两家人的矛盾扩大，他这次放弃了以往惯用的高压政策，而是采用了怀柔的战术。他来了个联姻一样的和亲政策，把他吕家的女孩嫁给刘家的男孩，咱们两家来个亲上加亲，从而把两家不和谐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。 似乎连老天也爱成人之美。吕家的女孩本来就多，而刘家的男孩也不少，这给联姻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已故的刘肥两个儿子刘璋和刘兴首先得到了实惠，他们两兄弟不但分别娶了吕禄的两个女儿为妻，而且还被封为米须侯和东穆侯，可谓娶了夫人又封侯，风光至极。接下来赵王刘友和梁王刘辉也都受太后之命，分别娶了吕家女孩为王后。于是乎出现了这么一个怪现象，今天某刘邦的儿孙辈娶吕家的女人为妻，明天又是刘邦的儿孙辈娶吕家的女人为妻，正所谓喜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皇帝轮流坐，今年到我家，衡山王刘宏就深刻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了。刘盈死了之后，皇位自然由他的儿子，也就是张皇后所生的准儿子刘恭继位了。刘恭虽然不是张皇后亲生的，但刘盈在世时，张皇后的肚子不争气，没能生个一男半女的，因此对这个偷梁换柱的刘恭也视为己出，疼爱有加。如果不是宫里的一个老婆婆出现，刘恭可能会这样无拘无束地茁壮成长下去，长大以后再顺利当他的皇帝。可是这只是如果，正是一个老婆婆的出现直接改变了刘恭的命运，她就是刘恭生母的奶妈。至于一向心狠手辣、做事斩草除根、不留隐患的吕后，为什么毒杀少帝的生母以后留着她的奶妈，就很让人难以理解了。我们只能理解这是吕后的良心发现，大发慈悲了。留着这个老婆婆也罢，毕竟人家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活着也不容易。但这个老婆婆却并不想苟活于人世，她这般隐忍地活着，只为了告诉少帝一个惊天的秘密。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：一天，两个宫女带着少帝在后宫花园里玩，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老太婆。据说当时老太婆调到御膳房工作，既然是御膳房的，老太婆就有借口了。她借口带着少帝去拿好吃的给他吃，把少帝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。总之啊，老太婆告诉了少帝的真实身份。这老太婆对主子太忠诚了，她这么多年委身在御膳房里，就是为了告诉少帝的身份。现在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，他也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去了。于是当晚他就上吊自杀了。其实老太婆自杀出于两方面考虑的：第一，少帝知道自己的身份之后，他的身份早晚会暴露的，他活着对少帝来说会是一种牵连；第二，他以自己的死让少帝明白，他先前做牛做马的活着只是为了他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应该说老太婆是伟大而又崇高的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正是因为他冒死告诉了少帝当年发生的一切，从而改变了少帝的命运。少帝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后，只有七八岁大的他马上就得了抑郁症了，整天阴沉着脸，闷闷不乐，也不说话，独自一个人看着天发呆。